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揾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揾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揾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原来 Miley Cyrus 一早都希望同 Dua Lipa 合作啦，今次呢一个合唱咧非常之好成绩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七位 ，Prisoner。间 Dua Lipa 都做咗一个网上嘅演唱会，非常之精彩啊！呢一首新歌本周占第七位 ，Miley Cyrus Dua Lipa Prison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三啦嘅骚动音乐啊！ 喂啊，嗱，首先咧讲咗先，波声严劲，骚动音乐陪你到七点。 系 咁咧，我哋嘅Instagram 嘅人数咧，多谢咁多位朋友嘅鼎力支持啦。系好似仲斋过， 唔系啊，到咗啦， 到咗啦， 啱啱 refresh 有1000个啦。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啊！ 喺12月9日已经达成咗我哋12月31日希望达成嘅目标啊！ 喂，快啲 cut 图啊，因为齐头啊，好难得见到呢啲。 希望喺12月31日嘅时候会有2000个啦，咁啊有。 咁啊谂太多，太夸张。 系， 但系头先我想解释，点解你一听到波声就听到一把咁冇精神嘅声音咧？ 系啊， 因为佢而家处中啰啰挛嘅心情。 今日 Wednesday 我已经系 Black Wednesday 啦， 非常之心情差，就唔舒服。但系原因咧又唔系因为女，又唔系因为钱，因为通常话男人心情唔好就 系 因为呢两样嘢啫嘛。 系啊， 但系佢呢样嘢非常之无聊。我哋将时间交俾波成，请解释点解你今日心情会咁差呢？ 突然之间嘅，话说头先开麦前咁喺下面食嘢，咁啊用电话度睇紧动画啦，咁啊睇睇下之后，咁啊攞个电话复 message， 然之后见到嗰个电话屏幕嘅左上角有一个气泡喺度， 即係個 mon 同 mon 貼貼得唔好嘅時候，咪會出現嗰啲一一笪嘢啦。 係， 咁我就嘗試將佢推啊，推翻去邊緣，希望令到佢消失。 係， 我搞咗五分鐘， 係 越推越嚴重。我甚至乎係嘗試將個 mon 貼撩起佢，睇下。即系清晒里边啲空气，再推一次。当我撩起嘅时候，发现原来左上角即系有笪嘢嗰个位置，拉起咗个 mon 贴，见到里边其实系有啲好似油渍咁样嘅嘢，唔知点解会渗咗落去。 系， 咁我发现系当刻我处理唔到嘅嘢。 系， 咁我就好啰啰乱，嗰日好唔舒服啊！因为呢个 mon 贴其实换咗几日噶咋，我啱啱个 VN 先换，连埋嗰个保护即系保护套。即系你唔知啊，油渍可。当你知道嘅时候，你拎上个电话，每一刻。我一攞上手，我望就系望住左上角咯， 嗰、那个好细微嘅角落头嘅气泡。 系啦，然后你处理唔到佢，你觉得好唔舒服嗰种感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呢啲好微细、好微细、好微细嘅嘢，令到你个人好坐立不安啊！ 我觉得咧，我而家就咁喺个耳机入边听波性把声咧。佢都系猛整过平时好多噶， 系好痕啊！而家个人， 你边度痕？我帮你拗，帮唔帮到你？ 我个心好痕啊！你可唔可以拗我个心啊？ 我啊，但呢 样，仲有一个拗心嘅朋友，嘅交心嘅朋友之后，有个拗心嘅朋友，将我心里边一啲 itchy 嘅位置帮我处理咗佢。 但系咧，头先波神见到我嘅时候，佢即刻冲过嚟同我讲呢件事啦。 嗯， 而我心入边啊，讲咗句。反咗个白眼之后，同佢讲咁小件事，有冇咁严重啊？咁样，因为平时喺我眼中波成份系咧咧啡啡， 系， 但系你竟然会因为一个气泡仔而搞到而家周身痕，喺度拗身拗细。 咁我觉得有啲条件因素，如果佢系一个我用咗大半年嘅一个 mon 贴，我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去揾铺头处理咗佢。 系， 但因为佢只系几日，如果我因为咁而换咗身，首先唔环保啦，第二就觉得唔抵啊，我又要特登使一嚿钱去 换个新 mon 贴。 系啦，就是、呢个条件令到我咁纠结啊，就是、因为佢一个新嘅嘢，即系但系我会即刻同你讲嘅有原因系， 系因为我系你拗心嘅朋友， 好好啊呢、這个题目， 系咪你拗心 拗心嘅朋友？ 系 我可能系我即系我会想你同我讲，唔系啊，唔系好觉啊咁，我知道其实系唔会令到我改变到对呢一点嘅事实，但系我譬如前排喺屋企买咗部电脑都系，咁一部台机，咁因为我嗰个限制嘅关系，我自己装咗个底座， 嗯， 咁我搞咗个零两个钟，即系本身装好咗，跟住发现咦插咗条 RAM 咧 detect 唔到，又要搬翻成部机去张床度，拆开晒啲盖，重新再整过啲 RAM 啦，咁因为部机啊个底座好重嘅关 系， 其实好身水身汗嘅，咁当我整好晒之后，终于部机所有嘢都 OK。当我坐喺个书嗰张凳度望住部电脑，我发现到，因为嗰个 mon 顶上面咧，其实就系一个吊柜嚟嘅，吊柜个底一个水平线啦， 系 一个 reference。然后我发现我嗰个 mon 原来系歪咗少少，嗰、那个少少可能系两度至三度，好轻微嘅啫。但系因为佢有嗰个吊柜嗰条水平线做 reference 咧， 就会对比出嚟个效果啦。 就显得系啦，佢好歪啦。咁我就嘗試 tune 下佢啦，整下整下，咁但係唔得。而因為我知道個底座其實佢要上螺絲嗰啲嘢好煩，我又唔想再經歷嗰個又搬上張床度整啦。跟住我就行出個廳度，就話阿媽你入嚟啊，你望下我個電腦裝完之後，你望落去，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啊？ 你個語氣好似老闆要炒個下屬咁。小明你入嚟啊， 你入嚟啊， 你話俾我聽。点解我要留你喺度？ 你睇下，你睇一次咩？你睇下做咗啲咩好事咁？我哋叫阿妈入嚟望，你觉得我电脑整好咗啦？你觉得点？咦，歪咗喎！啊，佢都睇得出啊！ 做咩啫？你阿妈又唔系盲人，佢睇得出有几值得你咁惊讶？我想问，你真系对你阿妈唔住，同你阿妈道歉。 阿妈，我呢个位我唔想你对眼咁雪亮，你明唔明？可能我系好想，其实我心里边系好想阿妈同我讲话吓，冇啊，做乜嘢？ 系好小事啫。 用呢一种嘅嘢去掩盖，咁我当如果阿妈咁讲完嘅时候，其实我就会叫我妹啦，同叫我爸逐个逐个入嚟睇。 三叔公，四舅父，大奶奶，你快啲睇啊！ 大奶奶喺边啊？大奶奶咁样，即系如果过紧年嘅时候，我应该会叫晒啲亲戚入房，逐个逐个同我睇个 mon 咁样。 你真系黐线噶！ 系啊。咁 人哋以为入嚟同你拜个年啦、 啊， 或者点啦， 约利是豆啦咁样。阿明仔过嚟啊，你望个 mon， 有咩感觉咁？ 个明仔以为买咗新 mon 都唔使晒命噶，哥哥咁样。 我就系嗰，我谂有一个星期嘅时间，我每一晚翻到屋企，嗰、那个聚焦点都系喺嗰个唔平衡嘅嗰两条线嗰度咯。 咁啊衫都系噶，譬如一件纯白色，我好中意着。咁只要我唔发现都冇事，只要有人话俾我听，或者自己发现有一点，可能食完个五香肉丁，面嗰粒五香肉丁嗰啲油弹咗上去，我就会好硬眼噶啦，跟住个人就会处一个唔舒服嘅状态。 因为我都成日系呢个整到件衫嘅，但系我觉得嗰个系身材太好嘅烦恼嚟嘅，所以我冇呢啲嘅担心嘅咁样。但系我觉得今日我系真系新认识波成啊，因为我一路以为佢一个咁舐啡嘅人，但系估唔到佢会因为啲咁细眉细眼嘅事情而咁唔舒服咯。而最重要嘅嘢系咩啊？抛开个故事唔讲，我哋以为啊，我哋成日好自豪噶嘛，我哋踢歌冇人估到噶嘛。 系啊， 我今日播咩歌俾人估中咗、 啊，估到啦已经。 估到 咁唔讲咁多啦，听下呢只啦。好中意玩呢个游戏啊！ 系啊， 就是、我哋讲个古仔，等啲听众估我哋会听咩歌咧。系啦、啊，你估啱咗，每度微小，佢哋系 Rubber Band 啊，即系每度微小也不松懈啊！话你听。 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作对，做最关键那反派，你像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变破气， 听过啊 ，Rubber Band 啊，你好叻，估中咗啊，每到微笑。 系咯，明明系一个速播不来如人马座嘅人马座，喺度扮晒处女座，有啲强迫症咁样。 我冇扮噶。 系啊，真系，我由佢把，我由耳机入边清晰咁听到佢嗰种咧。唔同于平时嘅猛震，即系嗰次咧，即系更年期啦，内心燥热啦，你屋企阿妈唔知无端端发生咩事，见到你早咩晨啊，做早晨啊，今次先起身，即系嗰种猛震喺度，唔知 咩啫，你第时都会噶啦。 你话更年期啊，定系闹个仔啊，定系闹你啊？ 暴 屙啊！ 我唔信你冇试过，我觉得如果你话系一啲咁细微 picky 嘅嘢，你应该会比我更加严重啊， 超严重。但系其实我真系得一样噶咋。我应该其他细微晒嗰啲嘢咧，我你知我生活得几咁潇洒噶啦，除咗喺心入边记仇之外啦，我真系有一个系好值得讲嘅一个，我到依家为止都戒唔甩嘅一个好执着嘅位置，就系掹白头发，尤其是我系冇办法接受咧，你成头都系乌黑浓密嘅头发，但系就系夹咗一条白头发出嚟， 我有冇啊？ 我就咁望冇，系啦，因为我望唔到你啲头发，我望唔到你好低嘅 IQ， 望穿你个头咁样。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呢件事咧都应该头先我同波成，因为我自己以为系一件好平凡、好平凡嘅事啦。我头先同阿波讲完之后，阿波直情有一种惊为天人嘅嗰种嘅感觉啦。 觉得呢个女人做乜嘢啊？ 黐线咯，系咪？我因为咧，我真系接受唔到人哋咧，尤其是扎辫嘅时候咧，我系见到佢个马尾啦，黑色嘅，全部都系黑色，但系中间就零零丁丁有一条白色，你就见到一条白头发渗咗喺中间。咁话说咧，应该我嗰时仲住马鞍山嘅，马鞍山有一条非常之出名嘅长途巴士线，我好中意搭，因为搭完之后我觉得瞓一觉好醒神，就系叫81号 C，就系由马鞍山咧出去尖沙咀，佢有成80几个站。好多站，咁我就即系搭住嗰个以一种游车河嘅心态谂住出去啦，咁样哇大件事！我前面坐咗一个女仔，佢真系乌黑浓密嘅头发，扎马辫，我就见到诶扎马尾，马辫系两个扎马尾，我就见到佢中间有一条白色嘅头发，我嗰种啰啰挛系有种咩状态？知唔知？我直情系我因为我想瞓啊嘛，我瞓唔到啦。我尝试用只手遮住佢个头啦，但系我依然都系会喺手嘅罅隙度偷望嗰条白头发。 佢好吸引到你嘅注意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嗰条白头发喺度串紧我啊，掹我唔到，你掹我唔到，即系嗰种嘅感觉。 望咩望？ 好辛苦。跟住我又知道条程诶车程又长，我又冇其他位可以换。因为我觉得我就算换咗位，我都会记挂住呢一条白头发。 嗯， 我过咗狮子山隧道，我真系接受唔到，真系顶唔住啦。我拍一拍个女仔膊头，个女仔转身望住我， 做咩啊？咁 系啦， 做咩啊？ 系啊，咁我小姐唔好意思啊，你后面有一条白头发。 哦， 唔系哦，佢好似见鬼咁样，突然之间双眼擘大咗望住我，跟住佢问，所以呢我都嗰下佢应该觉得佢咪遇到一个诈骗嘅集团，但系以小姐你有白头发再开长白都已经咁诡异， 想洗洗头水定系染发嗰啲 product？ 系啦咁样，跟住我系好坦白、好直接，同埋我相信我应该眼发泪光啊，因为我折磨咗我太耐啊，我真系好唔舒服啊！你介唔介意我帮你掹咗佢啊？好直接系咪？我觉得做人坦荡荡系好啲嘅。 我同个陌生人讲，我想掹咗你条头发啊！ 一条白头发啫嘛，又唔系掹好多。 你想落我光头啊？ 咁我会俾翻你噶嘛？我唔会攞你 DNA 走噶咁、啊、样。 咁佢咩反应啊？你话想掹咗佢？ 我见到佢呆咗三秒，而嗰三秒对我嚟讲太漫长，因为我真系好惊佢拒绝我。因为我惊佢拒绝我之后咧，我会忍唔住夹都要掹啊！你明唔明？ 或者可以搵下个袋有冇啲钳咧，正经嘅剪咗佢。 夹硬嚟啊咁样，跟住点知佢好好彩，即系我喺呢度公开多谢呢一位曾经萍水相逢嘅有一条白头发 嘅 女士啦，系啦，一条啫嘛，人哋 一条白发魔女， 一条白发魔女，你都唔知嗰条系俾边个用。跟住咧，佢系呆咗望住我三秒之后，佢同我讲：好啊， 哇！哇 你知唔知我内心咧？ 我坐隔篱听呢个对话，觉得黐线嘅应该。 我冇留意我隔篱嗰啲系咩反应， 黐线咩对话？ 我完全冇留意，我净系留意咗嗰条白头发，我完全唔记得嗰程车其他发生咩事。跟住喺我心目中，我觉得嗰种嘅舒畅啊，就好似你忍尿忍咗好耐，半个几钟，你个膀胱就嚟爆嘅时候，瞬间你见到个刺格，你可以除低条裤。 我估到你会用呢个类比， 因为呢个真系太，你知唔知嗰种疏爽？嗰种我听到，我清晰地听到佢条白头发离开佢个头皮，啵。嗰声 就好似你喺马桶听咚嗰一下， 唔系我系都得都得。 Universal 乜嘢？

惊，总有一日的血腥，便只要彻底动静，就似人间失格不满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做遮。 有冇觉得咧喺今年不断戴口罩嘅情况底下，就算我自己照镜啊，都觉得你靓咗好多啊！喺街道嘅时候都会觉得好似口罩同我哋讲咗个大话咁，哇！全街都系靓仔靓女。简嚟王嘉怡最王，简嚟张美仪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 Pretty Lie。王嘉怡、张美仪都是近年我好欣赏的香港的女歌手。之后为你介绍一位台湾的女歌手。 It's 5 a.m. Can't fall asleep again. Trying too many ways, counting from 1 to 10. Feel the pattern of breath, soon turn off my brain.And I dream about ya, and I dream about ya. I miss the way how you call my name. I miss the smell and light in your bed. I miss the finger running through my skin. Now stays only in my dreamsTill the morning come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he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Where is that shy boy child? Billy shy boy child. Chocolate shy boy child. Will you shy boy child 首先听到的王嘉怡、张美仪，再加上这位台湾女歌手，她叫做怀特，写法是问好加 T， 听不听到那种健康的性感啊？ Your pretty face called my when we first met. Just you and me, we're going out today. We're talking smoothly. You took up glasses. I saw your eyes in Bella Green.Till the morning come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he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Where is that shy boy child? Billy shy boy child. Chocolate shy boy child. 用坏特写法是问好 T E， 自称是 No Fire 女歌手，简历歌曲名称叫睡不着，但系听呢啲歌，我觉得应该都挺好瞓嘅。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turn.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家谦，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你是筹备了十年的。 是啊，十年磨一剑的一句嘢。 多谢你啊，点解嘅，咩 inspire 到你咁做。 首先呢，我邀请我们今日嘉宾有林佳。咁所以就用你嗰个名呢，我哋就作咗一句咁样嘅嘢。就係为一棵树啊放弃整个森林家谦啊。 哦，树唔系代表其他嘢嘛。 哦，唔係，即係一個概念嚟嘅。 你自己諗嘅咋嗱？你自己對 Serenity 點望啊？ 我黐線，我冇諗起佢咯，我諗起樹人大學啫嘛。 我一定係啦。系啦，咁我哋咧除咗有呢句嘢之外咧，我哋有一个实物系送俾你嘅，咁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 就系 上边人啊， 树人大学咩嚟噶？呢个话就 系， 系 咪好想？吓 真系噶？ 我冇办法收埋 Serenia 啊，所以我唯有收埋。 唔好啊，嗰啲咩肖像嗰啲啊， 梗唔系啦，系真系写住， 系 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家谦噶。点 样？ 点 样讲？呢个似系百年好合嗰啲， 系啦，系好叻啊你。 已經有個你哋專屬嘅嚇， 係啊， 幾個 top 啦， 嘅 top 咁樣啦 嚇，有副砌牆係咪？ 係啊嘛，係咪啊？ 到時早知道 啊，而家擺唔到住啊，而家 接受命運嘅安排啦，咁樣手指都靚㗎，係咪？ 我要我都係 print 編出嚟㗎， 唔係啊，俾你摸下啦， 係咩？ 唔係摸字，唔係摸我啊， 你啱啱嗰個俾你摸下 啦，你神多。呢、這個係喎，靚 噶，好認真噶。 一棵樹落啊，唔係一棵樹放棄整個森林家謙。 係、嗯、係，中唔中意呢句嘢？ 中意啊，好詩好詩。 係啊，所以就到你講故事咯。 所以點解咧？我嗰日就預先問你有冇一啲嘢，你曾經可能係因為一啲小嘅事情，你嘅堅持而放棄咗一個可能比較宏大啲嘅東西。 係啦，但我講呢樣嘢可能唔係你想象中嗰啲故事。嗰啲故仔嚟嘅喎， 你原本預備咗個 正經嘅喎呢樣嘢， 我唔緊要啊，我都好正經嘅， 都係正經人家嚟嘅， 啦睇得出，我唔係我真係唔係應該唔係一件特別嘅事咯，係我嘅性格 係 即係好容易就會因為一啲細嘅細微嘢而忽略咗大嘅嘢，譬如係做歌嗰時候，我會 focus 喺一啲好 detail 嘅，譬如呢隻字。嗰、那個咬字啦，或者嗰個處理啦，但係忘記咗呢個，你成句聽唔係咁好聽喎，或者成首聽個 picture 唔應該咁喎，咁但我就會反而就係會 pinpoint 咗一個位，就睇唔到成個 whole picture 咯。 係， 咁係咪好正經啊？ 唔係， 完㗎啦。 唔係，我會追問嘅諗住。你覺得最嚴重出現過係喺你邊一首歌度？你記唔記得？ 好似係聽風。因为定风，因为我嗰时都唔算好多制作自己歌嘅经验啦，咁所以嗰隻歌係突然间有个许创机就杀咗出嚟帮我一起去搞掂晒呢件呢、這个呢隻歌嘅。咁所以佢喺嗰时喺呢隻歌嗰个作用或者佢俾到嘅 comment 就係可以拉返阔件事囉。即係我自己就有时就係太过睇嗰个位呀，咁我睇唔到成个 picture， 咁佢又帮我睇返成个 picture， 拉返阔去睇，咁所以是我聽風是幾佢咯，佢幫到我另一即係改變咗呢樣嘢。 係，你幾時可以發現到自己係會喺一啲細微嘅嘢度慢慢咁樣轉落去嘅？即係可能甚或乎係你細個嘅時候未去即係創作音樂嘅時候，係咪都已經有呢一種？你覺得？ 我唔知係咪關我處女座嗰啲嘢咧？ 哦， 即係處女座又係嗰啲好即係好細微、好 picky 嗰啲嘢嘅。但係我唔係。 即係所有嘢，譬如 physically 屋企啊嗰啲係咪好整齊啊？唔係咯，我係好亂嘅。咁但係我會潔癖落某一樣嘢度咯。波浪就係做，譬如做歌咁，我咪要潔癖落。我呢只歌我聽到啲 noise， 嗰啲 noise 已經係人哋聽唔到，咪唔知點解好似我有啲靈異耳仔咁樣啦。我左耳聽到嘢咁嗰啲咧。咁我就成日都凝住有啲嘢嘅，但係其他人又好似唔係好覺嘅。但係跟住放大 mute， 即係淨係 solo 嚟聽，真係有喎。咁先抵死嘛！即係啲人話。唔係喎，真係聽唔到，幾個 engineer 喺度聽唔到，跟住我唔係喎，你試下淨係聽過個 solo 位，真係有，咁啊俾我聽到好啲嘢啦。佢好痛苦其實，因為你永遠聽 mix 嗰時咧，我就係一個好似好批判、好 critical 嘅耳仔去聽咧，咁啊永遠都聽到有啲問題喺度，跟住就會哇，成日都好似搞即係整極都整唔乾淨咁啲嘢。咁咯，好辛苦自己。 但系对呢样嘢嚟讲，嗰、那个过程可以好耐噶咯。 系噶，通常唔止一日嘅。 系。 通常，譬如有时我哋 mixing 咧，譬如揾大师 mix 咧，好多数都系嗰日就要搞掂，即系好少翻手嘅。咁但系我永远都要翻手嘅，即系我都好惊我再揾大师 mix， 因为人哋唔想翻手，但系我又偏偏我要即系 sleep on it 去听，跟住就唉，永远都会发现有啲嘢要翻手改嘅。 但我覺得羨慕喎，即係因為啱啱講到 mixing 嗰一樣嘢，咁頭先你話如果你拆咗一個單件出嚟聽，你會聽到，但係當成抽嘢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哋聽歌咁樣時，成個整體未必聽到咁細，但係你嗰抽嘢裏面你已經可以揾得到嗰個 point 出嚟喎。 係，你可以話羨慕，可以話好嘢嘅，但係我都覺得好痛苦咯。我唔想聽到呢啲嘢咩？有時真係我寧願安安樂樂 enjoy 隻歌算啦，但成日都俾我聽下你呢啲嗰啲啊拍位嗰啲口水聲嗰啲。唉，好攰啊！ 但我想问你，除咗喺音乐上嗰个洁癖系处女座嘅迹象之外，你有冇其他地方都系好处女座嘅迹象噶？ 有冇咧？我其实唔知啊，我因为我都要系人哋 observe 我先知嘅。有时咧拣，譬如拣着衫咁啦，其实我冇乜所谓，我即系通常都着得好简单咁样 U 记咁啊算。但我又会有时就啊，可唔可以呢个人唔好咁普通啊？可唔可以普通得嚟唔普通啊？呢啲系听到人哋想打我嗰啲嚟咯，系啦，我要平凡得嚟唔平凡咁样嗰啲咧，我唔知道算唔算系其中一个处理咗啲麻烦嘢。 咁啊，目前你觉得自己着过最唔普通嘅一套衫，你仲记唔记得系咩场合？会唔会系真系啲颁奖礼嗰度？定係其實都冇乜呢？因為我記得你譬如上年去一啲頒獎禮嗰度，你嘅色通都係即係比較一致啲，即係同你今日呢一套可能係嗰啲。 嗰邊有頒獎禮咩？冇啊！ 你喺隔離 啊嘛，係啊，我哋隔離都講得過， 講得 係啊，隔離都係 啊，係啊，好多係都係 dress down 啲嘅，我冇乜好浮誇嘅嘢嘅，我都唔期待有浮誇嘅嘢，唔需要。 我哋好期待佢有浮誇嘢。 上一件 T 咁啊，上台攞衫，咪攞獎。 上台攞衫，好想揾一次揾個 styling 幫林家謙襯到一套最浮誇嘅衫，擺落佢度睇下咩樣。我試下籌備一個咁嘅環節啦，幫唔同嘅 artist。 我覺得係佢同 Serene 換衫就得噶咯。 哇！佢嗰啲點著得落啊？ 曾看過的那雨後場彩如就觉今天可失了踪，随风飘动，听雷暴刮起的风，或会听到叶儿在起舞。来到曾被吹翻的寒舍内，遍地瓦砾。重拾半点清醒，让那灰尘化为尘埃。

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是林家谦。 是啊，会我们介绍新歌《时光倒流》一句话。 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家谦。 今天每一次我們都會預先估一估我們對這個嘉賓上來的新歌有什麼感覺，由你再揭曉這樣的。 是 的，那我輪流估先啦。 你先，我 估先啦。今次這一首歌，因為我知道背後那個故仔是有詞再有曲這樣的，即是跟 Wyman 談了給個概念你這樣。我想估的就是其實先詞後曲的感覺是可能會比之前的創作呢那個靈感是會多一點和快一點的，是的，因為有一些文字上面按住文字你可以標那個畫面啊氛圍出來，是的，所以這個就是我想估今次這首歌的創作那個那樣東西，是的，聽馬瓊那一次的揭曉。 我想估個是 MV 啊，音樂林老師啦，是啊， 林 Sir 嘛， 是啊， 是啊，經常想東西的阿 Sir。 好了，我們繼續。 他們說的不是我教的。 但是我挺好奇呢，即我覺得一個亮點就是這個時光倒流一句話這個故事呢被應該是阿星和 Maggie 和你一起談，是阿派落了師生戀這個的 theme 底下。 沒戀到的，沒的。 師生 單戀啦， 是啊， FF 咯， 是啊，師生 FF 啦，咁樣。咁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因為其實真的看了 MV 之後呢我才會有這個這樣的靈感。但是其實 Basic On 那首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所以我覺得取了師生 FF 這個角度呢是挺得意的。好啦，你插了誰先？你想 是啊，我講過一樣，即係先詞後曲嗰一樣嘢， 你就會覺得有多啲靈感多啲， 係靈感多啲，同埋會嗰、那個即係創作上面會快啲咯，比之前會唔會咧？ 快啲成型咯，即係佢譬如佢俾我嘅 hook line 已經有喺度啦嘛，咁變咗嗰個 melody 其實已經即係譬如你第一句，如果我有逆轉的超能力，其實你唔使點寫嗰個 melody， 其實佢應該係佢寫嘅應該個 melody，即係呢一句，因為佢如果我有逆轉的超能力，咁我就配翻啲音落去，咁所以好快會有呢一啲第一句啊，或者係嗰個 chorus 嘅 hook line 出現咗 ，which 係會幾嚟得更加深刻嘅，我覺得。咁所以呢、這個係我覺得啱嘅，你都即係先前後係有一個咁樣嘅着數或者一個優點喺創作上咯。咁至於你話， 即係同阿星同 Maggie 今次傾話，即係、啊就是、想將呢個故事嗰個主題落喺師生 FF 上面， 佢哋有咁諗就係因為覺得呢件事好唯美嘅，而且係好少人去 touch 呢一件，即係。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禁忌啊，唔應該咁樣講啊。但係因為佢覺得呢隻歌有種遺憾係，但係缺係遺憾味咯。即係唔係嗰種哦好慘啊，點解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嗰種咧？佢係有一種嗰時如果有講呢句或者冇講呢句説話就好啦。咁which 擺咗喺呢一件所謂師生嘅 FF， 其實係有一種遺憾喺度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咦？其實我哋都係為生於唔啱嘅年代，或者唔啱嘅 timing， 所以我哋冇辦法開始，或者冇辦法去再諗多啲嘅嘢。但其實大家可能都已經對大家有感覺嘅喎，咁但係基於係咯，大家唔同界別組別嘅問題，咁所以你又會有一種遺憾喺度。咁佢攞咗呢一個遺憾點去同隻歌本身講個遺憾，我覺得係有一種互相點綴嘅一種效果咯。但佢又唔係 exactly 講緊歌入面嗰個故事喎，即係哦照筆照字咁樣去拍翻一個 MV 出嚟，又唔係。我覺得其實阿星同 Maggie 成日都喺我個歌嗰度，我啲歌嗰度有一種咁樣嘅幻想同埋創意啦，因為佢哋唔係太中意啊，真係跟住曬嗰個歌詞去拍嘅，反而係歌詞有一個意思，但係歌詞點樣 inspire 到佢哋去諗到另一個故事出嚟，其實呢個係更加犀利嘅。有一次我都講翻，就係譬如直爺佢睇翻《夏威前度》個 MV， 其實佢話個 MV 係多咗一重意思、，which 佢係初寫嗰時係冇諗到，即係唔係呢個方向諗咯。咁可能個 MV 又會有啲嘢 inspire 到翻直爺或者填詞人去。又有下，咦？如果下一隻歌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呼應翻 MV 嘅嘢咧？咁呢樣嘢我又覺得， 即係好玩嘅地方，即係在於唔同嘅單位創作單位都會有唔同嘅即係互動啊，互相影響。 即係啱啱講開個 MV 就繼續講啦。嗰、那個互動就係啲樂迷睇完個 MV 之後，會喺裏面揾好多唔同嘅彩蛋啊。咁、首先就係你自己 IG 都有 post 啊，即係你音樂老師喺黑板上面寫嗰個譜究竟邊首歌，咁有啲朋友就有 估到嗰啲人， 係有啲人估到啦， 識音樂嘅啫。 係啊，我叫有個最勁係話你有人問嗰、那個嗰隻歌係乜嘢，然後有一個網友回覆就係你 download 個鋼琴 app， 然後你按翻嗰啲 chord 彈咧，咁你就會知係邊隻噶啦。即係有一啲朋友去轉到咁深，呢個互動我覺得得意啦。咁、另一樣就係因為呢一隻歌本身個歌詞即係歪文寫就係有一種即時光倒流咁，咁、所以有人去估緊就係林家謙同個男主角即係阿琪啦，係咪同一個人嚟嘅咧？即係有呢，咁當然已經有，其實已經係即解得到係定唔係啦。咁、但係呢啲互動，你自己即係創作完之後再睇，你自己又覺得點樣樣？ 就係、精彩，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就係、我就係覺得每樣創作，如果個個 audience 係可以睇到另一面嘅嘢。但佢唔係錯㗎喎，其實佢係其實原來係咁樣，即係我哋拍或者我哋諗構思嘅時候未必有咁樣嘅諗法，但係佢又咁樣 interpret 件事，我哋覺得咁樣先得意囉，即係唔係話我拍出嚟我煮咗個甜味出嚟你食到甜味就係啦，咁唔知㗎嘛，有時你煮嗰啲餸出嚟你溝咗幾樣嘢，可能佢有一種酸味或者有一種苦澀味，但係你食完話俾佢知咦有喎、但我唔係即係有個 intention 去整一個苦味出嚟㗎嘛，咁所以呢樣就係永遠最好玩嘅地方，就係創作完之後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感受，咁就即係係咯最好。 我都見到一個聽眾唔係喺度下底留言，我覺得幾得意。佢問點解林家謙咁中意客串你嘅 MV？ 因為冇辦法做主角，簡單。唔係唔知咧，因為我又冇刻意要求要做客串或者要做主角嘅，即係其實都係睇佢哋覺得我應該有啲咩位置適合去配合隻歌嘅 MV。咁喺呢隻歌我又覺得啱啱好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林 Sir 喺度教音樂，咁我覺得係 make sense， 同埋係有意思嘅。點解係一個音樂老師？點解係係我點解我做？點解係啦？即係會令到哦係啊，因為呢一個音樂老師嗰個就係嗰個男主角佢好所謂羨慕定係希望可以成為呢一個，然後啊如果佢係啊嗰、那個阿 Sir 就好啦，咁可以即係同個 Miss 可以再大機會啲有一啲發展空間，咁但係事與願違咯，即係啲遺憾就係咁樣出嚟。 但你覺得其實你都幾啱做阿 Sir 嘅喎，真係 初初又諗又要有一個校工即係趕嗰個男主角走，我哋走啦，即係要閂門啦咁樣。咁初初都喺度咪識緊邊個做後宮，但好衰好衰咁樣，即係公開招募後宮，即係你覺得有邊個會想嚟做咧？ 我最中意做呢啲， 下次揾你， 係啦，下次揾我做嗰啲。 明明我煙，你出去搶我份工？ 你似校務處嗰啲咧，黑面 我自己做翻嘅。 你係校工？係 啊， 太冇說服力啦嘛。 咪真係好少咯，咁你有兩個好似我唔同著嘅衫嘅人。自己教完書教琴，跟住之後又講做校工，好好笑嗰件事。不過驚太好笑。 嗱咁啊，因為林家謙嘅作品，我覺得咧曲係必須要講嘅，係啦。咁雖然咧，我哋呢個即係樂理嘅知識有限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你去解構今次呢一首歌，應該樂迷係點樣樣可以去欣賞？即係時光倒流一句話，佢嘅曲有啲咩？我哋應該係點樣樣去聽法？因為譬如我聽嘅時候，一開始聽 intro 就好有即係校長無知戀嘅嗰種嗰啲音嘅感覺啊，咁樣嗰啲即係如果一般聽眾而家聽緊，佢想學識去欣賞呢隻歌嘅曲啊，特別係你會覺得應該點樣去拆嗰隻歌俾佢聽？ 就係啦，啱啱你講無知戀其實係刻意嘅，因為我有少少想做翻嗰一陣八十年代嘅曲，即係我想帶翻聽眾去一聽，咦，好似係舊歌嚟嘅，但又係新歌嚟嘅，即係有希望有一種魔力係力到大家可以翻去，大家好似覺得嗰啲 good old days 咁啦。咁所以個 intro 係有少少向嗰隻歌致敬嘅。咁然後中間啲彈法啊，譬如琴嗰啲 runs 啊，其實都參考翻以前譬如顧家輝佢幫好多歌手做，譬如嗰啲情歌咧，同而家嘅編曲。其实都挺不同的，即 even 是一个 ballad， 但是其实他弹的方法跟我们现在弹的方法呢是不同的。那阵除那我又拿回一点点元素拿出来摆在这只歌里。最后那个 chorus 是有一个所谓降了 key 的处理。就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可能已经知道是写时光倒流，那我就觉得这些就是要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龙尾就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罗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道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近黄珠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银禧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可以写。 资讯科技专家 Ben。 使用手机的时候有不同的数据就会传输的，但是有时这些数据未必跟你有关的，大家应该留意一下这个手机在不使用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数据在传输呢？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摄知识会社。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唔系下下佢都玩治愈嘅。 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爱护减少千个万个口业，对抗恶毒社会的舌尖。 之前在加拿大，小巧同监制坐低沟通的时候，就话想做一只关于女人变女人的歌，因为在小孩的心目中，女人对女人是面重至面弱。但是今次在这个面团队里面是没有女人的，除了邓小巧自己填词。作曲男一帮谢国维，编曲监制男一帮谢国维阿芬，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邓小巧 Mea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执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上八点半有奖游戏，三十一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三十一， 晚晚日常八点半，三十一长知识。 婷儿，你对波成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鍾意嘅嘢咯，可能佢个人比较平实，就谂到呢样嘢。 爱情儿 Little Air Shine。 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盒，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会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身份会变，好歌不变。有冇呢一种嘅感觉？我哋细细个曾经追过嘅少男少女偶像明星，你呢几年再睇佢哋咧，已经同当初嗰种青春啊年少嘅形象完全唔同晒，好多都结咗婚，甚至咧已经有自己嘅小朋友。咁梗系啦，人会大个噶嘛，咁身份咧自然就会不断咁样转变。望住佢哋嘅转变咧，有阵时我自己都会忍唔住感慨。唉，其实我哋呢一代人呢都真係大过晒㗎喇。而今日嘅灵感系嚟自呢12月6号嘅时候啊，啦啦徐佳莹呢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公布啱啱佢生咗个男仔。好简单，好直接，好突然嘅一个消息。好多歌迷呢都会即刻送上祝福啦。同一时间好多歌迷呢都好催促佢快啲交一啲新货出嚟啊。就话喂，生咗个仔喎，创作歌手应该系可以写一首关于呢件事嘅歌啦。睇到呢啲留言呢，阿琼都忍唔住会好想笑。不过喺我心目中更加担心嘅系，咁幸福嘅生活，如果之后要唱一啲好惨好惨好惨嘅情歌，其实会唔会好难呢？咁呢个担心梗系有啲早啦。而今日我想同你听几首啊，真系创作歌手喺身份转变之后嘅作品。有一啲咧系写俾自己嘅小朋友，而有一啲咧系描写自己怀孕时候嘅心情，亦都有一啲系尽情放闪嘅作品。当中除咗感受到爱之余，都系多到满写嘅爱啊！讲到徐佳莹，就由佢开始。但是很抱歉啦，第一首歌你是徐佳莹的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抹颜色的花》，是跟她的仔是没什么关系的，暂时是一套电影的主题作品来的。因为她现在暂时真的未写歌给她的仔住啦。但这个时候都不想错过啦啦徐佳莹的最新的作品，因为我想做了妈妈之后都希望有多些时间可以陪自己的小朋友，所以下一次再听到徐佳莹的新歌，我想我真的都不知道是几时了。 不同人的世界上，我是朵没颜色的花，穿对的衣裳夜山城。 想哭都怕不正当，亲吻你叫我还是他，成为曾让你为难吧，长生 名称叫做抹颜色的花，主唱有啦啦徐佳莹。本来自己是一棵冇颜色的花，直到遇上某人之后，终于可以忽视自己冇颜色的一个缺陷。好似歌词当中讲到，想绽放就绽放。其实不是很知道大家对于做妈妈这件事有没有一些既定的看法。很伟大这件事不用说，很辛苦这件事都是我们成日讲的。但跟着这个女歌手，我觉得她讲了一个很地很贴地的讲法。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得学的，你做老师可以学，你做社工可以学，你去做任何一个专业的工作都有得学。但偏偏做妈妈这件事呢，其实真的没得去上堂学回来。而且呢，当你成为妈妈那一瞬间呢，是跟你的小朋友是同一时间发生。可能虽然有怀胎十月这件事，但是变成妈妈都真的那一瞬间。而那一瞬间你之后会面对的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手忙和脚乱。 孩子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兴致冲冲的来，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在，因为爱你来，因为爱你来。到底是谁派你来？ 爱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张，微笑还有哭泣，我的体温，我的瞌睡，飞出你就像一个雨点，那么样的亲吻，日夜鼓动着我的身体，我的印象全然包覆你最初最初的海洋，我的小孩，我的小孩，我多想知道到底你是如何凭空而来。我凝视你的眼睛，从不曾疲倦，我却忽然变成一座丰满的果园。我吻你的气息，让我彻底晕眩。难道这就是我全部被偷走的世界？啊，为什么一个少女叛逆不驯？时间呢，就把她变成一个母亲。 紧嚟魏如萱娃娃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儿歌》，而个儿呢，其实是送俾佢儿子嘅首作品，好得意噶。呢位创作歌手写咗咁多首歌，偏偏写俾自己仔嗰首，唔系自己写嘅。主唱魏如萱，填词嘅其实系李格弟，作曲嘅系黄允力，歌曲名称叫做《儿歌》。正如成个编曲咧，之前嘅部分你系听得出一个母亲嘅手忙脚乱之后，其实最后一句歌词系几催泪嘅，因为曾经一个非常之反叛嘅少女喺时间嘅洗礼之下，变成咗一位妈妈。正如娃娃自己都讲到话，其实咧第一次抱住自己嘅仔嘅时候咧，即系十分之紧张，同埋喺成个陪佢长大过程当中，自己都同佢一齐崩溃地喊咗无数次。但系可能妈妈就系咁样嘅一个成长嘅过程。头先系一个好地嘅作品啦，之后咧想同你听嘅系一首充满粉红色泡泡、好甜好甜蜜嘅一首歌。 我想要买我对童话的婚礼 场有林若嘉，填词有黄伟文、林若嘉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少女》，送俾佢嘅老婆同埋佢个女。 一百岁还是少女，有没有勇气从今后让我叫你，请不与永劫同行，再也不是空洞的成语，我想要买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小女。 歌词最后的呢一句啊，讲到话我想有一间楼咧，入边会住两个少女啦。其实好多人有唔同嘅解读嘅，因为呢首歌《少女》咧就讲话，其实处于恋爱当中咧，连男仔都会变成一个粉红色嘅少女。咁同一时间嗰阵时，佢亦都有个女啦。咁其中一位少女唔使讲，一定系佢嘅老婆啦。咩 MV 都系揾咗自己老婆嚟拍，咁好多人都话，真系甜到不得之了。咁所以间屋入边到底系边两个少女呢？我谂大家开心嘅话，系边个有乜所谓？之后我想将个时间向前拨多少少。其实讲到爸爸妈妈写俾自己个仔女嘅作品咧，呢一首喺我印象当中系非常之深刻嘅。可能因为唱歌嗰个系王菲啦，可能因为曲词都系由佢自己亲自负责啦，而编曲嘅系窦唯。唔知道有几多听众咧记得呢一首作品，当时王菲写嚟送俾窦靖童嘅呢一首歌，歌名就系窦靖童嘅《童字》。而我真系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妈咪非常之理想嘅一个状态，你唔可以去学坏，同一时间亦都唔使太乖。最后拣嚟王菲作品，歌曲名称《童》。